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北京人都知道北京的西山是太行山脉之首，它宛如藤蛟起芒，从西方遥遥拱卫着北京城。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沿着太行山一路向西南的方向，河北的武安市，一个正在建设中的5A 级景区即将迎来绽放，它就是东太行。 大家好，我是河北邯郸东太行景区的营销部的员工，我叫柳岩。 太行山山脉正东一段贯穿于邯郸市境内的歙县、武安两县，有近百平方公里。这一段太行山脉岩墙耸立，山峰颠连变幻，沟壑蜿蜒，植被茂盛。 我们东太行景区主要是一个山岳景观，而景区内部所打造的有中原第一铺，还有全国最长的唯一的一个 U 字形玻璃栈道，并且有玻璃观景平台。其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朋友对长城都有一定的向往，就是我们山与山之间其中有一个天路。 正在全力打造的东太行旅游景区位于武安市西北部的活水乡境内，距武安市区约40公里。景区东临古武当山，南靠金阳湖，西观七步沟，北连长寿村，是武安市立足京津冀、面向大中原战略布局而精心打造的省级重点项目。 站在东太行景区，可以俯视到周边的4家景区。就是说一般景区我们都是在沟里边行走的，但是这个是路修在这个山崖峭壁之间，我们称它为云端栈道。 东太行旅游景区的员工柳岩就是本地人，小时候就对这座山脉印象深刻。从前的人们总是会觉得只有小鸟才能上得去的东太行，因为有了云端栈道，走在悬崖峭壁之间不再是一个梦想。 山上的风景是特别漂亮的，因为我就是当地人嘛。那座山是最险的一座山，并且它这个山是一个给那个龙脊一样，是一个山脊。山上没有平缓的地方可利用空间。现在是由这个中景信集团打造东太行景区，他把这个路修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 当山村里的人们羡慕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时候，住在钢筋水泥城堡里的城市人也正向往着山村里的山清水秀与蓝天白云。小长假时代的到来，要不要走得远一点，爬得再高一点呢？ 从来人们都觉得那是小鸟可以到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人可以走到上去，走在上面并且是平步青云的感觉。 今天969，我是亚威。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盘底的洋葱像我

绪都颠倒，这次我不想放掉。哦，防备全关掉，只许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步调。心也一层一层被你融掉，一天一天为你改造，一秒一秒想你的微笑，我为你心跳。 也不是谁的错。